纪念城市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全永南26号发表了谈话。他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主体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我认为这是科学的、光明正大的统一纲领，并以500万青年的名义表示全面支持和欢迎。当今严峻的局势要求全体青年都像为了祖国统一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的前一代青年那样，在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斗争中尽到先锋战士的责任和作用。北方、南方和海外的所有青年学生都要保持由我们民族自己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透彻的观念和立场，以及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要把统一祖国的创志放在前面，不分思想、理念和政见，紧密团结起来。他说，代表我国在白头山卓绝伟人的怀抱里成长为青年强国猛将的500万青年表示决心，要遵照金正恩元帅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在铺平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神圣斗争中大大显示主体朝鲜英雄青年的气概和气度，并表示期待南朝鲜和海外的青年学生都会响应全体同胞的恳切心愿以及时代和历史的号召，奋起投入爱祖国爱民族斗争，来坚决粉碎内外反统一势力的分裂阴谋活动，早日实现民族最大的夙愿祖国统一。